手机 DIY 造型，四比三的画面配合40p 是最高清的回忆。 Craiglight 的软体冲冠六边的 XP， 自导自演自拍三蓝也没关系，最重要能让你爆笑和惊喜。想要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，就想要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属于我们的共鸣。你是我的青春，我也是你生活的投影，虽然没见过你，却走进我的生命。三色零一翻墙模仿拍 MV， 真空斗殴俩高上网老小弟，路人也能变明星。白的说歪理，反正开干都没劲，有人生会秒赞不爽就霸凌，不怕红标黄标，不怕来检举。想要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，就想要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属于我们的共鸣。你是我的青春，我也是你生活的投影，虽然没见过你，却走进我的生命。没有妆发，没有华丽的场景，就要你听见看见勇气。想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，就想让你听见，让你看见属于